明亮。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。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，无需指标，无需等待，轻松拥有奥迪座驾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-1964-2139。 11大放假，优惠提前享！涿州东风日产启辰专营店9月23日11超底团购聚会来袭，进店购车即享6重大礼，最高减免4999元购置税，详询0312-366-9210。 959资讯快报。 日前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。方案提出，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工作目标是摸清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，了解污染源数量、结构和分布状况，掌握国家、区域、流域、行业污染物产生、排放和处理情况，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、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，为加强污染源监管、改善环境质量、防控环境风险、服务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提供依据。近日，经国务院同意，人社部印发《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》。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，目录共计140项职业资格，基本涵盖了经济、教育、卫生、司法、环保、建设、交通等国家重要的行业领域。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，目录之内除准入类职业资格外，一律不得与就业、创业挂钩。9月23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22次常委扩大会议，传达学习省、保定市有关会议精神，并对全市近期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市委常委出席会议，市领导马东来、李庆林、赵玉芬及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。会议强调，全市各项工作头绪多、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，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统筹、千方百计全面落实保定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，强化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，要坚定解决问题的勇气，坚持一岗双责、党政同责，形成合力。主管市级领导要牵头抓总、一线指挥，各部门和单位共同推进，各项工作要做到整改到位、依法打击到位、问责到位，要统筹兼顾、履职尽责，真正做到战无不胜，要有铁的纪律，强化政治纪律、工作纪律，要强化督导调度，对各项工作进行再安排、再部署，确保各项工作按时、保质保量完成。 助正气，讲团结，聚合力，促转型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等一下。

事的时候，想你是黑洞，它没有尽头，就算流星也该坠落。 像只是昨天。